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五章年谈过多第十六集。 去，维斯莱夫人发出一个声音，听着好像是去。 妈妈讨厌他。 金妮小声说。 我没有讨厌他。 维斯莱夫人气恼地压低声音说。 我只是认为他们的订婚太仓促了，仅此而已。 他们已经认识一年了。 罗恩说。他脸上神情恍惚，呆呆地望着关上的房门。 是啊，那并没有多长时间。当然了，我也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都是因为神秘人回来了，大家人心惶惶，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。所以本来需要时间好好考虑的事情，全都匆匆忙忙就做了决定。上次神秘人得势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到处都有人私奔。 包括你和爸爸。 金妮调皮地说。 是啊，没错，但你们的父亲和我是天生的一对，还需要等什么呢？ 维斯莱夫人说。 可是比尔和芙蓉，哎，他们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呢？比尔是一个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人，芙蓉却 是一个懒婆娘。 金妮点点头抢着说道。 不过比尔并不是那么脚踏实地，他是个解咒员，对吗？他喜欢来点冒险，来点精彩，所以他才会喜欢年谈。 不许那么叫他，今年。 维斯莱夫人严厉地说，而哈利和赫敏都笑出了声。 好了，我得赶紧。快把鸡蛋趁热吃了吧，哈利。 他说完便离开了房间，看上去忧心忡忡。罗恩仍然显得有点神情恍惚，他试探性地晃了晃脑袋，像一条狗想甩掉耳朵上的水珠。 他跟你住在同一幢房子里，你还没有习惯他吗？ 哈利问。 哎，习惯是习惯了。 卢恩说。 可是如果他在你没防备的时候突然跳出来，就像刚才那样。 活该。 赫敏气呼呼地说。他大步离开了罗恩，一直走到房间那头的墙边，转身抱起双臂瞪着他。 你不会真的希望他在这里永远住下去吧？ 金妮不敢相信地问罗恩。看到罗恩只是耸了耸肩，他又说。 嘿，妈妈会想办法阻止这件事的，信不信由你。 他怎么可能办到呢？ 哈利问。 他三天两头请唐克斯来吃饭，我想他是希望比尔能爱上唐克斯。我也巴不得这样，我情愿让唐克斯成为我们家的一员。 是啊，想得真妙。 罗恩讽刺道。 听着，只要有芙蓉在，没有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喜欢唐克斯。我是说，如果唐克斯不把他的头发和鼻子搞得一团糟的话，他的样子还不算难看。可是 他比年谈好看多了。 金妮说。 而且他更有智慧，他是个奥罗。 赫敏从墙角那儿说道。 芙蓉也不傻，她很优秀，还参加了三强争霸赛呢。 哈利说。 想不到你也这样。 赫敏尖刻地说。 我想你大概是喜欢年谈叫你阿丽时的那副腔调吧，是不是？ 金妮轻蔑地问。 不是。 哈利后悔自己不该说话。 我只是说年谈，我是说芙蓉。 我宁愿让唐克斯上我们家来。 金妮说。 他至少还能逗人开心。 他最近不大逗人开心了。 罗恩说。 我每次看见他，他都显得更像哭泣的淘金娘了。 这么说不公平。 赫敏厉声说道。 他仍然没有从那件事情中缓过来，你知道的。我是说，他毕竟是他的亲戚啊。 哈利的心往下一沉，他们终于谈到小天狼星了。他拿起叉子，狼吞虎咽地吃起了炒鸡蛋，希望别人不再邀请他加入这部分谈话。 唐克斯和小天狼星根本就算不上认识。 罗恩说。 在唐克斯出生后的一半时间里，小天狼星都待在阿兹卡班，而且在那之前他们两家从没碰过面。 关键不在这里。 赫敏说。 唐克斯认为小天狼星的死都是他的责任。 他怎么会得出那样的结论呢？ 哈利忍不住问道。 当时是他在对付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，对吧？他大概以为如果他能把贝拉特里克斯干掉，那女人就不会杀死小天狼星了。 那太荒唐了。 卢恩说， 这就是幸存者的内疚心理。 赫敏说， 我知道卢平想把他开导过来，但他仍然情绪低落，他现在甚至不能得心应手地搞他的易容术了。 他的什么？ 他不能像过去那样改变他的容貌了。 赫敏解释道， 大概因为受了惊吓什么的，使他的法术打了折扣。 没想到还会有这种事情。 哈利说， 我也没想到。 赫敏说， 但我猜想如果你的心情非常糟糕。 门又被推开了，维斯莱夫人探进头来。 金妮， 她小声说， 下楼来帮我做午饭，我在跟大伙说话呢。 金妮生气地说， 快来。 维斯莱夫人说完就关门走了。 她只是不想跟年谈单独待在一起才叫我下去的。 金妮恼火地说，她把长长的红头发往后一甩，那样子活脱脱一个芙蓉，然后像芭蕾舞演员那样悬着两个手臂，翩翩然地飘出了房间。 你们大家最好也赶紧下来。 他临出门时又说了一句。哈利利用这短暂的沉默，加紧吃他的早餐。赫敏在查看弗雷德和乔治的那些箱子，偶尔也朝哈利这边瞥上几眼。罗恩一边吃着哈利的面包，一边仍然神思恍惚地盯着房门。 这是什么？ 赫敏最后举起一个小望远镜似的东西问道。 不知道， 卢恩说， 不过既然弗雷德和乔治把他留在这儿，他恐怕还不能拿到笑话店里去卖，你可得小心点。 你妈妈说小店生意不错， 哈利说， 还说弗雷德和乔治挺有生意头脑的。 这么说太轻描淡写了， 卢恩说， 他们现在是大把的捞钱呢，我真想赶紧去那个地方看看。我们还没去对角巷呢，妈妈说为了安全起见，爸爸也得一起去。可现在爸爸工作忙得要命。不过他们那里听起来真棒。珀西怎么样了？ 哈利问。维斯莱家的这位三儿子同家人闹翻了。 他跟你爸爸妈妈说话了吗？ 没有， 罗恩说。 可是他现在知道你爸爸关于伏地魔会回来的说法是对的。 邓布利多说，人们容易原谅别人的错误，却很难原谅别人的正确。 赫敏说， 我听见他跟你妈妈说的，罗恩。 这一听就是邓布利多那种神神叨叨的话， 罗恩说。 他今年要给我单独上课呢， 哈利引出了话题。罗恩被嘴里的面包噎住了。赫敏吃惊地倒抽了一口气。 你跟我们保密， 罗恩说。 我刚想起来， 哈利如实地说， 他昨晚在你们家的扫帚棚里告诉我的。 天哪，邓布利多给你单独上课？ 罗恩一副肃然起敬的样子说道。 不知道他为什么。 罗恩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哈利看见他和赫敏交换了一下目光。哈利放下刀叉，他的心跳加快，而他现在只是坐在床上，什么也没做。邓布利多说过，可以告诉他们，为什么不是现在呢？他眼睛盯着叉子，阳光洒在他腿上，照得叉子闪闪发亮。他说， 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给我上课，但我想，肯定是因为那个预言球。 罗恩和赫敏都没有说话。哈利感觉到他们俩都呆住了，他眼睛盯着叉子继续说， 你们知道，就是他们想从魔法部偷走的那个。 可是谁也不知道那上面写着什么， 赫敏立刻说道， 他被打碎了。 不过预言家日报说， 罗恩话没说完，赫敏就制止了他。 嘘， 预言家日报说的没错， 哈利说着，费力地抬起头望着他们俩。赫敏看上去很惊慌，罗恩则是一副惊愕的样子。 那个打碎的玻璃球并不是预言的唯一记录，我在邓布利多的办公室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那个预言就是说给他听的，所以他能够告诉我。从那个预言来看， 哈利深深地吸了口气， 似乎 我就是那个要干掉伏地魔的人。至少他说我们俩不可能同时活着。 三个人面面相觑了一会儿，突然砰的一声巨响，赫敏消失在一大团黑烟后面。 赫敏！ 哈利和罗恩同时喊起来，早餐托盘咣啷一声滑到了地板上。赫敏从黑烟里出现，不停地咳嗽着，手里仍抓着那个望远镜，一只眼睛变成了乌眼睛。 我一急，他就给了我一下。 他喘着气说。果然，他们这才看见望远镜的顶端伸出一根长长的弹簧，上面有一只小小的拳头。